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已经逐渐成为了人们工作之余休闲娱乐的首选。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可以作为旅游景点的地方数不胜数。放眼全球，全世界190多个国家更是有不计其数的旅游景点可供选择。这么多的地方我们不一定都能到得了，但是这些地方的地名我们还是应该有所了解。想要了解那么多的地名其实并不难，听过了今天的节目您就会了然于胸。各位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我们的快乐之旅啊，要来听几段有关地理和地名的相声。有关地理的相声最有名的要算是传统相声《地理图》，这段相声是由相声名家张寿臣首先创作的。他把中外地名350多个利用音调押韵的原则重新组合，成为了一大段说起来干脆利落、富有节奏感又不失幽默且好听好记的贯口。所谓的贯口就是指相声中大段的念白啊，是相声表演当中非常吃力的一项技巧。张寿臣的地理图一经问世就迅速走红，这段相声自然也被其他相声艺人拿来加以修改并表演。在众多版本的地理图中，童守本与范振钰合作的地理图融合了天津的地方特色，自成一派。下边请您欣赏。 这回我给您表演。 先生 啊， 我找我哥哥上哪儿找去？ 我是你哪儿找去？你找你哥哥，他这一个地点在哪儿住啊？ 知道。 什么地方？ 天津大院。 天津，这院是不小。什么街道？ 走车街道。 对，哪个街道都有车。什么胡同？ 有人胡同。 哎，三句废话。哪个胡同没人呢？ 着急，这话不知怎么说，反正那是 我这儿问你 啊， 那个他在哪儿工作？ 好像在一个地方给人家看大门。哎，对，找有门的地方。 还是废话，没门那是烟囱。 啊，不是，他就是说不上来，反正 不是，他什么单位？ 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字号？ 不知道。 干什么活？ 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啊？ 不知道那怎么找啊？那个 他那个那个就那个地方， 就你说说他们有什么 不干活？有好些人，他反正整天嘴里叨咕点什么， 整天 好像 好多人在那儿叨咕什么。 哎，有 叨咕人多叨。哎，是不是学校？ 不校。 不校？不是什么叫不校？ 不是学校。学校的才多点，他们那大了，老大了， 还老大 啊！里边有几个人，反正成天的叨咕什么的， 成天叨咕。你比如，一是念经是，是不是庙啊？ 哎，是庙， 是庙。 您告诉我吧，我找庙， 找庙 啊？ 真找庙啊？ 真找庙？

也差不多了。 但是我跟您呢想说不说吧。 啊，您说。 我找这大文院不是一天两天了。 哦， 他没人告诉我。 他们不认识。 昨儿我也上这儿来了。 来了。 跟一个人打听道来着。 跟什么人打听的？ 这个人呢，模样长得倒是有点像您。 啊， 可不是您呐。 啊，不是我。 啊，比您长得难看十多了。 是啊。 哎，对对 对, 对。 他们都没我俊。啊 我一个道他把我给发出去了。 他刚就得把你发出去。 哎， 他叫你怎么走的？ 您一开始叫我怎么走的？ 我叫你到北京出张义门。 您多大德行啊。 嗯， 您叫我坐火车上北京。 对， 他让我起汉走着走去北京。 他叫你起汉走 啊？ 是啊。 由这 儿走 去北大关。 北大关 走河北大街、大红桥、西沽、丁子沽、南仓、北仓、杨村、蔡村、河西务、安平码头、张家湾，奔通州八里桥，进北京齐货门，出北京德胜门。 哦，对，喂，先等会儿，他叫你出哪个门？ 德胜门。 错了，这小子太损了。 哦， 不像话，我叫你出张义门。 是 啊，叫你出德胜门，远八万多里地。 哦，远， 嗯， 远八万多里。 对对对， 他那蹦子是远了，你这蹦子也近了。 哎，这可能是说我吧，这 出德胜门没完， 还没完， 接着走， 还走，还上哪儿？ 他叫我走青浦县、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沙城保安、夏后园、新庄的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铺、西湾、天镇、阳高县、聚乐铺、周氏庄、大同、孤山、蒲子湾、丰镇、苏记、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七喜营、淘不齐、呼和浩特、西包头。 是啊， 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甘州、嘉峪关、安溪哈密、吐鲁番、新疆乌鲁木齐、金河、伊犁温苏、进西藏、 嘿、 聂拉木、扎萨伦布、拉萨木的工卡拉里、查德木、巴塘里腾、鸭龙江、四川成都市、 锦 江叙州、重庆夔州、一省荆州、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孝感河南信阳县、燕城许昌、荥阳洛阳、渑池陕州、陕西灵宝华阴县、长安滕州、全在陈州、平阴太原市、邵阳平定、景胜石家庄、新罗望都、河北保定市、山阳安河间县、沧州南皮、东光德州、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市、党家庄、张夏万德界首、泰安东北铺、大门口、乌村曲阜兖州、临城韩庄、沙沟里归义、柳泉毛村、徐州市固镇新桥、曹老集， 是 孟府门台子、林淮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八岭、担子街、华旗营、蒲镇浦口、过江到南京，走龙潭、下属高子镇江市、外药堂、正义、昆山、陆家浜、新凤、丹阳、吕泾、石塘关、安徽凤阳、泸州、常州、无锡、苏州，可到上海。 上海是好地方。 走松江、浙江、嘉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福建、福州、南平、南昌、湖南、长沙、常德、贵州、贵阳、安顺、贵州。到香港。 哦，到香港了。 走越南河内、柬埔寨、金边、老万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印度、新德里，再到阿富汗。 哦，出国了。 喀布尔、巴基斯坦、不丹王国、斯里兰卡、科伦坡、伊朗、德黑兰、阿拉伯半岛，出红海到欧洲。土耳其、俄罗斯、莫斯科、冰岛、芬兰共和国、丹麦、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德意志、奥地利、瑞士、亚得利亚海、意大利、罗马、法国、巴黎、西班牙、葡萄牙、英格兰、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捷克、布拉格、阿尔巴尼亚、提拉纳、波兰。出欧洲、地中海、奔非洲，走佩斯、埃及、埃塞俄比亚、摩桑比、开普兰、塞纳、冈比亚、普里斯、莫洛哥、奔大西洋到美洲， 嚯！ 走纽芬兰、魁北克、加拿大、维克多利亚、旧金山、三藩兰、洛杉矶、密士、美国纽约、华盛顿、墨西哥、加拿大、安省、安省、蒙哥维利亚、拉布拉塔河、麦哲伦、海加、利马加多、厄瓜多尔，出美洲，奔澳大利亚州，走新西兰、印度尼西亚、南洋群岛、菲律宾、吕宋、台湾、汉城、朝鲜、平壤、金融、琉球，奔日本， 太远了。 利马、横滨、大阪、名古屋、北海千岛、库页岛，回中国的黑龙江。 啊，这回国， 走齐齐哈尔、哈尔滨、双城铺、采集沟、辽南、渤海、长治市、吉林、范家屯、陶家屯、流芳的公主岭、四平市、郭家店、全通、满井、长头、马志河、金沟的开远、铁岭的洛阳。文官屯、沈阳黄国屯、玉火站、马三家的兴隆店、济流河、新民县、柳河沟、白旗浦、大虎山、高山的清坠的赵家屯、沟棒子、大连河、邵阳县、新疆的沙河口、绥中县、前锁山海关、出喜峰口、奔赤峰州、走热河八国老门庙、草的库伦、买卖城、穿过西伯利亚到北冰洋，坐飞机走17个礼拜，这才到天津大悲院。 哎呀，

在太平路大道，感觉好无聊。哼一下民谣，就享受家乡的味道。春天夹着刺，在那红灯绿灯的街上摇，那里的街角，你可让我知道。哦， 遥远的世纪，坐着北京的梦，你没有笑容，还在我脉搏里颤动。小小的车，记载弯弯窄窄的路，感觉就像那高速公路飞越的风。哦，遥远的世纪，夹着北京的梦，每一朵白云像是模仿你的面容。小小的车，拥有宽宽蓝蓝的天。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诸位好，欢迎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您的司机韩涛，继续来聊一聊有关地理的相声。在地理图这段相声的众多版本中，有一版不仅包括了众多的中外地名，还将有些地名加以幽默化，成为了相声中一个个小包袱。这种改良过的地理图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周游世界。周游世界这段相声将传统地理图的起点改为了外国，从外说到内，表演这段相声的人不是很多。这其中天桥老艺人赵连生的徒弟赵荣全和唐杰忠的徒弟李毅合说的这个版本比较有特点。赵荣全与李毅的搭档清新自然，包袱抖得也是恰到好处，最后的贯口活流畅有节奏，可听性甚高。下面呢，咱们就一块来听一听赵荣全与李毅合说的这段周游世界。 您是一位演员？ 对。 好啊。 怎么呢？ 太好了，您这工作。 是吗？ 哎呀，我太羡慕您了。 为什么？ 您这工作多好啊。 哦， 一天到晚无忧无虑，丰富多彩，充满诗意，一年四季周游各地，走访名川，游览上帝。 对对， 北京得奖，上海传艺 啊， 今天出国，明天枪毙。 哎，枪毙呀。 有一次您跟另外两个喜剧演员，您不是演了一个喜剧小品， 嗯， 您扮演一个坏蛋， 哦， 最后不是给您枪毙了吗？ 嗨，那是剧情需要，反正我喜欢您这门工作啊。 是啊， 多自由啊。 哦， 在北京演几场以后， 嗯， 哎呀，你们觉得北京待着有点没意思了， 怎么办呢？ 你们这你们奔天津了。 哦， 到了天津以后，你们演了几场 啊？ 哎呀，一听说这个东北哈尔滨正搞冰灯了， 哦， 应当去到那儿去给助一助兴。 对对， 你们 您到了哈尔滨了， 嘿， 在哈尔滨演了几场，您觉得这个气候有点不太适应。 哦， 哎呀，这有点冷。 对对， 你们一琢磨，你们走吧。你们又到了桂林了，到南方了，在桂林演了几场，你们觉得，哎呀，应当还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 哦， 你们要到了南京了。 您这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多好的！ 哎呀，行行行，别说了 啊， 我们干什么呢？认识的都是苍蝇啊， 苍蝇啊！你们演员不是到哪儿演出都坐这个飞机吗？ 行了， 上天了， 飞机也没这动静的啊！别形容了， 反正您的工作太好了。 哦， 全国各地哪儿都去吗？ 去的地方倒不少。 我问一问您， 您说说， 呼和浩特去过吗？ 去过呀。 乌鲁木齐呢？ 去过。 西安 去过， 上海 去过， 武汉 去过， 广州 去过， 香港 去过， 新加坡 去， 爪哇 去， 新几内亚， 行行行， 秘鲁国， 等等等 啊， 别爪哇了，我们相声演员呢， 啊啊啊， 顶多也就到香港， 哦， 再往远了就不行了，他语言受到限制， 就去过香港， 哎， 西欧、北美那些国家去过没有？ 没去过， 那您就不说我了。 哦，您都去过吗？ 我出过国。 是啊， 对对对对对， 您都到哪些国家去过？ 我去过世界上很多个国家， 你跟我们说说。 我去过这个美利坚合众国， 上过美国。 啊啊啊！ 到美国什么城市了？ 我去过美国的大城市， 哪儿啊？ 就那个，嘎吱窝。 哎，嘎吱窝呀！ 这地方好啊，四季如春呐、啊，暖和呀、啊。就是有一样，气候不太好。 对了，那儿的空气好不了， 是不是？ 什么嘎吱窝呀？ 是美国大城市， 说错了 啊, 啊, 啊！ 那叫芝加哥， 叫什么？ 芝加哥， 芝加哥， 嘎吱窝，差不多，差远了，就叫芝加哥啊！ 啊，随你随你，芝加哥，芝加哥， 哎， 从这个芝加哥出来，我们去了美国的另外一座大城市， 什么地儿啊？ 就那个纽约， 哎。那岔气儿那儿没看看呀、 啊？据说离岔气儿那儿还有400多公里呢。 什么400多公里？ 那叫纽约， 纽约？ 哎，啊，纽约，纽约。从纽约出来，我们去了美国的首都， 哪儿啊？ 华盛顿 啊，华盛顿。 你看你这人怎么反应那么慢呢？你仔细的想一想，那华盛顿里头能没有华盛顿吗？ 嗨。没这么联系的啊，就要华盛顿 啊，华盛顿，华盛顿， 哎， 华盛顿出来，我们去了英国的首都， 哪儿？ 伦敦， 没来俩包子吃啊？ 没带粮票， 什么没带粮票啊？ 那叫伦敦， 伦敦， 哎， 啊，对对对对对， 轮着蹲， 哎，轮着蹲呐、 啊，先蹲你，后蹲我， 没 岁数大，照顾你， 没没听说过、 啊， 就叫伦敦。 就叫伦敦， 当然了， 伦敦，伦敦，伦敦 啊！ 从伦敦出来，我们去了法国的首都， 哪儿啊？ 巴拉， 蝎子在这儿没看看啊？ 什么蝎子呀？ 巴拉和蝎子挨着呀？ 什么的挨着？啊、法国的首都巴拉， 那叫巴黎。半天一个没说对， 巴黎，人家外国人都叫巴拉，到你这怎么都是巴黎了呢？ 外国人也得叫巴黎。 啊，随你随你，巴黎巴黎巴黎，你看我这我出过国，你妒忌我是吧？ 行了，您别吹了您 啊， 真出过国吗？ 真出国， 真出国， 周游过世界。 哇，还越说越神了， 一点都不神呐、 啊，周游过世界 啊。 那今天你给我说说 啊啊啊， 你从哪儿走的，都经过哪些地方，怎么回来的？你给我说明白了，我就相信你出过国。 看起来你不相信我， 我当然不相信了。 那既然这样，我就给你说一说。我从咱们北京的天安门出发，绕地球一圈回到北京天安门。 哦，那你跟我们说说， 我从天安门向西到六部口，向北京中南海府右街到德胜门。 哦， 出了德胜门，我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沙城、怀来、宝安、下水源、新庄子、宣化府、沙岭的宁远，到张家口。 到张家口了， 柴沟西湾、仙镇阳高县、聚乐府、周氏庄、大同丰镇、吉宁平地泉、十八台、朱子山、三道营、齐雪营、呼和浩特、萨拉齐、西包头、通过乌梁、素海。 哦， 走临河，登考石子山，宁夏银川市，过中宁，走甘肃青海西宁市，临泽酒泉玉门安西，由星星峡进新疆， 进新疆了。 阿密镇西，泽河乌远乌鲁木齐大阪城吐鲁番，突破去库米什烟旗库车温宿泽普于田，过昆仑山进西藏，多木拉田泉查木多喀木萨奇奇木萨尔拉萨木多贡卡木马岭进西康泰照喝，由昌都往南走巴塘里塘鸭龙江康定泸定过大渡河到雅安走四川成都府奔简阳资阳资中龙昌龙昌永川江津到重庆贵州遵义贵阳关索岭上进关到云南 哦， 走昆明开元广东走文山燕山赛州进广西百色平谷南宁市柳州桂林进湖南省安东红桥衡阳市往北走长沙岳阳进湖北省武汉三镇武山关孝感西阳县赤山驻马店燕城灵隐到郑州嚯安阳泗水洛阳渑池陕州灵宝潼关华阴县 到陕西了 渭南临潼西安市咸阳耀县甘泉阳安绥远人龙门过黄河到山西省离石县 哦， 平饶榆次太原市邵阳平定州景靖石家庄上京市新罗望都保定府深武姚安河间府清县沧州南皮东光到山东德州玉城济南市 哦， 党家庄上下万德界首泰安东北浦吴村曲阜兖州府藤县宣城到江苏省徐州南宿州安徽蚌埠合肥芜湖江宁南京市龙盘下北丹徒镇江新丰丹阳吕城长州横林石塘湾无锡望亭苏州外府塘正义昆山陆家浜安平蓝翔登州到上海游松江嘉兴杭州瑞金对福建汀州连城三个南平从福州泉州金门厦门半山到惠阳广州市过珠江开闢阳春雷州海南岛过东京湾到越南河内出国了 老挝 但开罗曼谷缅甸仰光国孟加拉湾到印度、 哦、 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穿过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德黑莱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安卡拉往北过黑海到苏联到欧洲了乌克兰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罗的海芬兰瑞典斯德哥尔摩 好 挪威丹麦德国柏林波兰华沙捷克斯法克匈牙利布达佩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索菲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亚德里亚海意大利罗马瑞士法兰西巴黎马赛地中海直布罗陀葡萄牙里斯本西班牙往美国英法海峡英国三岛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冰岛过大西洋到美洲加拿大河北克纽芬兰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居里哥就是洛杉矶墨西哥中亚美利加蒙特维利亚去拉布拉多河好好好好巴拿马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基亚纳巴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有巴拉圭乌拉圭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智利圣地亚各国麦哲伦海峡有新西兰塔利马尼亚维多利亚穿过澳大利亚苏丹埃及埃塞俄比亚利比亚绕过好望角奔撒哈拉大沙漠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索马里百尼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是马达加斯加 您瞧 回南洋群岛、 哦、 苏门答腊爪哇新几内亚西里伯婆罗洲苏禄海菲律宾马尼拉吕宋台湾台州基隆琉球半岛纳巴刀日本九州岛长崎东京大阪韩国大关北海道千岛群岛科罗加半岛库页岛乌苏里江海参崴日本海禁朝鲜釜山大邱汉城平壤新义州过鸭绿江回中国的丹东市 回国了 往西走 凤 城宽甸通化柳河梅河口梅龙吉林额木都化延吉双河镇宁安牡丹江佳木斯汤原通河本至巴彦哈尔滨绥化海伦北安克山富裕齐齐哈尔进内蒙 哦 波克图海拉尔呼伦诺尔阿尔泰山乌兰浩特朝南开通双辽四平地德库门铁岭子乱石山新城的文官屯沈阳黄姑屯把三泉巨流河新民白旗土绕阳河万景卧铺 嘿 大县山青锥子沟帮子大凌河双阳店锦州松岭门朝阳县叶百寿平泉热河承德镐平古北口石泉密云县平谷县玉泉奉化千南里峪山海关秦皇岛北的河昌黎鞍山玉门牛骨庄安平佐治唐山西武庄五彩张家进通州八里桥杨达三间房定福庄大王庄十里铺慈云寺红门小东店胡锦楼东大桥进北京朝阳门建国门北京站北京站口王府井这才回到北京天安门回来了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这里依然是由韩涛为您服务的娱乐大篷车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传统相声地理图的一种改良版本在众多改良版本中有一个人对地理图这段相声的贡献最大他就是马季马季改良版本的新地理图可以说只在名字上与老段子有相似的地儿了在内容上他把地理图中大段的贯口巧妙的改动成为用地名串起来的一个有情节的完整的故事